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如果有人让你说出北京城的标志性声音，您会想到什么声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种声音和老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以北京的蓝天白云做底色，经常回荡在四合院的上空。这种声音还和一种鸟类有关。说到这儿，您一定猜出来了，鸽哨，这是我们心中地道的北京声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北京的鸽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几位。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还有一位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鸽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永江老师，欢迎何老师。 大家好。 嗯，何老师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好。还有一位呢，是何永江老师的老伴儿啊，非遗专著《北京鸽哨》作者尚丽萍老师，欢迎尚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说到鸽哨啊，很多朋友说，哎，我听过，我看过，鸽子盘旋在天空。特别的好看也好听啊。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鸽子盘旋的时候会有非常好听的鸽哨，但您知道这个鸽哨是固定在鸽子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吗？有三个选项， A 鸽子脚上， B 翅膀下面啊，这飞起来两叶生风，最后一个是尾巴上。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啊。今天我们的奖品呢是由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啊。咱接着让二位老师给说说鸽哨啊。 嗯， 何老师得换一话筒，位置不对，再换一下。嗯，用一下尚老师那个话筒，尚老师再移过来一个话筒啊，这个属于前期没有调试好。换话筒这一段，咱们先听一段录音啊， 对对对， 听听鸽哨展示的声音，这也是我们选题策划人小强在大年初一在庙会上采访到的，我们先来听听。 七响的声音也是比较厚实是吧？ 啊，对，比较浑厚，而且比较高亢。 那种声音，而且那个像那种葫芦吧，就属于低沉了。 这个二筒， 那刚才叫七星啊， 这叫高音吗？ 连拿一低音的，你有呜呜的了，哎。 他这个就是这个是低音。刚才有一个中音，还有一个高音，三种的和弦在空中让鸽子带上以后。发出的这种和弦，还这种音乐，非常的优美而悠扬，就是老北京的声音，大家非常熟悉，好多的人都说就是这个声儿。 好多人都说就是这个声儿啊，听到这个声音，看到鸽子在天空盘旋，哎，北京的感觉就来了。可是刚才听这段录音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好像若有所思，说这声儿不大好听啊。我们听着觉得就挺好的了，您怎么觉得不好听呢？而且刚才这段录音里出现了好多名词，二筒、七星、 七星， 不知道以为我们打麻将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啊，这些名词是怎么鉴定这歌哨好不好听呢？ 这个歌哨好不好听嘛？现在是刚才是人 离近一点， 现在刚才是人抡的 哦。 完了，真正要说戴在鸽子身上的时候，鸽子飞起来翅膀扇风，鸽子不是直条线走的，它是扇一下往上窜一下，完了不扇那往下落一下，它是一窜一窜一窜往前飞，飞完了那个出那个声音是悠扬的 哦， 一顿一错的， 就是有起伏变化的。 咱们抡这个声呢，它就是一个速度， 对， 所以就出现刚才肉肉肉肉 一个线路、一个速度是吧？ 对对对、对，它这个现在咱就是一把哨子。要真正带上六把哨子，带上一干嘛一组哨子， 对，就一组鸽子飞上天池之后， 对，带六个哨子算一组， 哦， 到十二个还算一组，十二个以上算堂， 哦， 什么叫堂 啊？一堂啊、哦，哎，到十八个，最多到十八个， 就是他这编队、是吧？ 对，十八罗汉欢聚一堂，就那个代表那个意思。 这一堂上去有多少个鸽子呀？ 一旁当的你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往上剁吧。 啊、 哦，因为这飞着一盘鸽子就是十二个鸽子。 您刚才就 二十 一名词， 三 一盘鸽子， 对， 名词太多了， 一盘鸽子十二个， 对， 哎，十个一样的，两个变色的。 嗯， 哎， 您说这一盘鸽子是指多少鸽子呀？ 这就是，按老辈子就说，十二个算一盘，二十四个 哦， 三十六个，四十八个，这就算一盘。 哦、 要出来这个数字，不是十二个，十二个往上剁就不算一盘。 哦、 因为咱这一年十二个月，这么下来的一盘， 哦、 这个、哎、这里边有 讲究的， 有讲究的 啊。比如说这一盘十二个，那是十二个鸽哨啊，还 是？六个， 六个是吧？这就 对 了、 哎。 对对 对。其实这一盘其实是有六个鸽子带哨，有六个鸽子等于护航了，是吧？不带哨。 对。 另外，刚才我就听到您那里边跟我们讲那个二筒啊，什么七星啊， 对， 可能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名词。 这什么意思？ 您跟我们说说什么叫二筒？ 说二筒呢？二筒呢？现在就是说上面带小崽儿的，这叫二筒。 什么叫小崽儿？ 就说 这我们就更蒙圈了啊！ 就是说这个筒前面前脸上带一小崽儿，这算二筒。 就是带一小眼儿，我可以这么说。 带小眼儿也一小响儿，那独立的小响儿。 嗯嗯， 不带小响的呢，叫小闹子。 闹子， 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叫闹子，都说是二筒。现在是我是一人之理，我不把回天，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按过去就是 啊， 没有崽儿的叫闹子，代表什么呢？小两口捆绑在一块儿，吵吵闹闹在过日子， 哎呀，这又有讲究了， 哎，不吵不闹， 过不到头。 哦， 这还有这个小夫妻的情分在里边， 对对对， 一个小小歌哨。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以前真没有见过，我在网上大概瞧过啊，但是今天这个何老师来是带着那个歌哨来的，我才仔仔细细看了一下那个歌哨的结构，然后说哦，怎么个方向，怎么戴在鸽子身上啊？所以才理解他说那小崽儿， 对 对, 对， 就那小眼儿。 对, 对, 对, 对， 那您说那小闹是不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小眼儿的那个孔啊？ 对对对， 啊、哦， 就是那个。闹的就是两个弦儿， 啊、 哦， 是两个 孔， 两个孔 啊。 这里再多说两句， 就是 嗯、多说一句是什么呢？这二屯里头，只有二屯这个双数是屯里头有双数。 哦， 这里牵扯到什么？过去老辈，反正我大舅给我这么讲的，说那个屯里头，这二屯是少中之母少。 哦， 哎，有少那天就有他。 哦， 因为这里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一个。单数一双数，屯里头不许出四屯， 哦， 四屯六屯这都不许出， 这为什么呢？您 这就是单数为阳，双数为阴， 但是就是必须得是阳数是吗？ 对，是阳数 啊，但是二筒是比较特殊的， 哦、可以的， 一个奇数一个偶数 啊，奇数和偶数、嗯，哎呀，这里头讲究 单数是阳嘛，代表男人， 嗯嗯嗯， 哦， 这个葫芦就是一般的全是双数， 哦， 哎、 嗯。 但是只能是二筒， 只能是二筒，只有一个是二筒。 嗯， 你有多少个眼儿，你就八个眼儿也叫二筒。 哦，也叫二筒， 不能叫别的。 嗯， 你说叫八筒不行。 嗯， 也没有。 那咱说， 不过我听好像说还有什么巴比哪吒这个 啊， 叫什么呀？ 啊、巴比哪吒 啊， 现在我们这没叫，不叫巴比哪吒，现在也不知道。嗯，就是怎么说，现在出来八臂，你算呢？那《西游记》里全是三头六臂。 嗯， 我们现在就说呢，早一代呢把这个东西变门算里头，后来东西变门没有 了。您说这怎么跟东西变门又有关系了？ 是啊，您听我慢慢说呀。 哪吒成出来 了。哎，这是三头六臂哪吒成。哪吒成就是什么呢？前门算中间的脑袋。 哦。 崇文门这边算这边一个脑袋，小脑袋。 嗯。 那边和平门那边。算另外一个脑袋，这是三个。 哦， 到我们这代了，就管着给什么加进去了？因为那个什么呢？广渠门、广安门是在前门外头。 何老师玩鸽子呀，鸽子看得远，这成什么样，这心里门清是吧？咱还是说鸽子的事儿、啊。 行，没问题。 就是 他这个鸽哨跟那北京城有关系， 对，有关系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听众就问了，说，哎，那为什么北京人愿意玩鸽子呀？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兴起这个了？ 哎呦，这鸽子往上推那年头太多了，这是。 反正我看到过那个王世襄老师的书，书里边就讲这鸽子，就北京人玩鸽子特别特别早。不光北京人，就是在中国人玩鸽子吧，就很早，可能在商朝甚至更早就有鸽子记载 了。 哦，最早说是在战争的时候出现的。 对， 嗯。 然后说鸽哨，我看到最早记载说在宋朝，这个。尚老师是不是也了解一点这方面的？ 对，因为尚老师写过非遗专著《北京歌哨》啊。嗯， 我说一下这个歌哨吧。这歌哨虽然说产生于一个那个宋代、 嗯， 但是呢，这个歌哨的那个品种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后来的种类吧，就是在清代的时候比较多一点。 哦，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北京城建都八百多年。这个北京歌哨呢就是门派很多， 嗯， 他这个歌哨呢蛹子呢就是做的呢比较精致，因为这个各个门派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制作技艺，每个历史年代呢他都有呢自己的代表作，比如像吧，像老蛹吧，他的在代表作呢就是带崽儿的二筒， 嗯， 就前面有那个小豹崽的那个带筒的二子二筒，像那个小蛹呢，它就是什么呢？三腔双接口的葫芦， 嗯， 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葫芦种类。因为现在呢，它那个歌哨呢分四大类，筒类，他们蛹子们呢啊叫筒类，但是呢，在北京歌哨里头讲呢叫连筒类， 嗯， 还有葫芦类，这个葫芦类的叫法是一样的。 嗯， 还有星眼类， 嗯， 星眼类呢就是何老师刚才就是他那个说的那个七星， 嗯， 九星，这是星眼类。还有什么呢？还有星牌类。星牌类呢就是三牌九子啊， 嗯， 二牌八子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何老师的他的师傅 王永富先生，他呢，在他这个历史年代呢，他兴起一个什么呢？兴起一个果壳类，包括呢、白果壳啊，包括莲子壳啊。 嗯， 包括荔枝壳啊，橘子皮壳啊， 橘子皮壳， 哎，对， 桂圆壳吧， 还有桂圆壳。 说到这儿，我们听众就有点就，哎，这么小一壳放在天然带在鸽子身上，这能想吗？ 它那个就属于什么了呢？这些果壳类的呢，有的可以带着想， 就使用 的，有的就属于呢观赏类的。 哦， 因为这个鸽哨呢。大众类的呢就是什么呢，大众类的比如就是过去使那个高粱杆也可以做 啊、 使那个蓖麻籽杆的也可以做， 嗯， 而且呢就包括苇子呀，包括竹子呀，包括咱们那个种的这个小葫芦什么的，这都可以做这个大众类的， 嗯， 但是这种果核类的呢那就属于这种精致的比较就是独特的这种作品了， 嗯， 可以看的，基本上就看着比较美观、比较大方那种。 对了，那就是有钱人家收藏了，就是、嗯、 就审美价值 对 存在的是吧？ 啊，对， 以看着玩就好，高级这个价值是存在的 啊，是这样的。 刚才尚老师聊吧，我觉得可能好多听众没准还是不太了解，就是什么老永 啊， 什么小永、 啊，什么永字号啊，这不太清楚。 我觉得您还是跟我们说的稍微详细，就是这个老永怎么来的，小永怎么来的，他当时是怎么为什么那么丰富，然后他有这方面一个传承。 这个老永呢，就由何老师来说吧。 那 个 老师说啊， 永字鸽哨吧，为什么传那么多年呢？完了以后是谁？老永字的，跟那个太监完了以后，真正是从皇宫内院出来的太监，王太监，他们真正是哪儿啊？就在朝阳门里头，完了全是镶白旗的。完了呢，那会儿他们吃着俸禄，老永字做哨子呢，不卖，完全送这帮亲戚好友这帮玩的。 哦， 谁来我都给你， 特别像以前这个八旗子弟，他们就是玩票，不是 那 种 提人架鸟那个 啊，对， 哎，这么样，他呢，王太监把这活交给他了，他最后把这些东西创立起来了。 哦， 他是通过跟人不要钱，白送给你，这么样把这个是旗人捧旗人， 嗯， 哎，八旗子弟捧八旗子弟。 这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呢？那时候 这应该在道光年间。 哦，道光年间， 因为还有一个惠字的，惠字的应该在嘉庆年间。 嗯， 它是两个朝代。 哦， 哎，到了小永字那是父子，小永字就是从道光的后期一直到。 您说这老永小永是父子？ 父子， 嗯、 亲爷俩。 嗯， 哎，完了以后呢，小永字是23年死的。王永就说这个嘛了，我这个大爷了，他叫王永富，完了那个王永香老先生在什么，在他书里记载叫二宝，翠池他也是叫二宝，小名 哦， 哎， 嗯， 他呢，等他把从小永子手里接过这个时候，那小永子已经病了，就说没真正学的特别通，这会儿呢，还有一个我管叫吴德白，半拉记脸的。在七条口那儿住，我这叫吴四通，他是红字的哨子，红字哨子呢小于小永字20多年，可是又大于这个王永富20多年。这会儿呢，他反过来，我这个大爷又跟红字的去学这些东西， 嗯， 所以一直他把那个两家的记忆集于他一人身上。 您听我给您捋一下，这对不对啊？我听得有点那什么，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人是有老四家，这老四家叫惠永兴明， 对， 然后这个是老永， 对， 里边这个永是老永， 对， 然后呢，他的儿子是小永，小永他又有一个叫小四家， 对， 小四家叫什么？ 永 祥文宏， 对，文宏， 哦， 哎，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里的呢，红字的要多说一句，就是也是跟小永子去学的，学完以后就没拜师， 哦， 就是说。 私塾弟子， 哎，就是说一块住，因为那儿就接一条街，接一个灵柩坑， 啊， 嗯， 哎，就天天上这儿去，就这么自个儿就会了。为什么那时候王上香写的吴子通是无师自通啊，就没拜师， 哦， 可是呢，他是真正从永子那儿学的。 那您说您的师傅王永富先生哈，他跟小永是什么关系？ 叔侄关系， 叔侄关系， 哎，他管 这，哦，又不一样了， 哎，一直就管他叫爹。 哦， 啊， 那满人博物馆书叫爹嘛。 嗯。小强特别严谨，拎得特别清楚。 我希望把这个脉络给他弄得清楚一点，我觉得挺特别有意思。这个 过来 一 直就管小勇子叫铁爹。 哦，咱节目 小勇子一直身体就不好，从生出下来就不好。 嗯， 完了以后说家一直就以为他起个小名叫铁子吧，一直到老身体也不好，这是。 哦，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是给大家梳理这个老北京歌哨发展的脉络和历史，它的年代啊。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考了大家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说鸽子在天空盘旋的时候，飞翔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么好听的歌哨，这歌哨是戴在鸽子的哪个部位啊？有听众说戴在腿上的，比如说向日葵啊，说戴腿上呢，那个鸟不都弄一镯子戴腿上吗？是吧？啊，但是大多数听众都答对了，就是戴在鸽子的尾巴上。 尾巴上 啊，在这儿再考大家一个啊，就是老北京的这个观赏鸽子啊，一般来说，正常来说，它的尾羽有多少根儿啊？您可以猜一猜，这不算正，就是不算一会儿给奖品的题啊，就是啊，有10根、12根，还有14根。还有最后一个选项，就因鸽子而异，就他自己可能哎，他就多长点头发密啊，那个就少长点，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而且刚才和何老师聊到一个细节也挺有意思，大家有感觉吗？就是你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在初冬时节是容易看见鸽子在天空盘旋的，特别热的伏天好像鸽子在盘旋的时候也没什么鸽哨的声音哈。其实这个是有讲究的， 夏天就没有了。 对，让何老师给说说什么时候鸽子是带哨上天的啊？ 过去是带鸽子是从那个8月15， 嗯， 中秋节。 哎，到第二年呢，就是说开春的五月节， 端午节， 哦， 这个时间带哨子。 嗯， 从五月节到8月15，这砖不带哨子， 那正好是最热夏天的时候。 对，一是本身夏天它热了， 嗯， 它自己飞着还张着嘴喘着， 是 吧？你再给它负重，嗯，哎，它就是， 哎呀，我觉得那时候对小动物这么关爱， 对， 你对鸽子好是吧？ 一是这个一开春以后吧，又该。粪小鸽子了 哦， 对， 哎，北京人叫粪哈，金鱼也叫粪， 对对对， 嗯， 该粪鸽子了， 哦， 所以你就得干嘛，就不能给它带了， 是吧？嗯，想得真周到。其实关于北京鸽哨啊，关于何老师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告一个段落，大家可以听一段小强制作的鸽哨的这个合成的音响啊。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题留给大家，也是关于北京鸽哨的。如果您再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了。一会儿的节目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说老北京的歌哨，我们北京人心中的北京声音。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几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好，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还有一位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歌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何永江老师，欢迎何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何老师的老伴儿，非遗专著《北京歌哨》的作者尚丽萍老师，欢迎尚老师。 大家好。 嗯，我觉得我们听众特厉害，节目的上半时段问了一道题，我觉得挺专业的，就是说北京的观赏歌一般来说它的尾语有多少根儿。我刚问完啊，像花脸啊踏雪寻梅啊还有勇往直前啊还有一炷香就打12根，这都平时特好这个的。我觉得 我估计是对这歌的可能都比较有研究， 这都是老玩主 啊，老玩主啊。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有一道题要问大家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鸽子带着歌哨在天上飞啊，其实我们说一盘儿，比如说一盘十二只、它是有六只带有六只不带的。我们问的是啊，就是过去老北京这个歌哨给这个鸽子带歌哨是有讲究的， A 给公鸽子带哨， B 给母鸽子带哨， C 公母都可以带。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得到我们今天的奖品，由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这一次您要把电话一块儿发上来啊，上下时段我们综合一下要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那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歌哨，聊何永江老师。我们就要问问何老师了，您怎么这么喜欢歌哨啊，就是您制作的时候那么的投入那么的执着啊。儿子一开始特支持，说那个我妈我爸你们使劲玩啊， 但说这两年都不给投钱了，说所有的钱老两口没吃喝玩乐全投在这北京歌哨身上了啊。讲讲您接触歌哨兴趣打哪儿来啊？ 从一小吧就是闲不住，一天到晚呢就是拿一刀子刻这刻那呀，修小手签啊，修嘎嘎啊，修汉奸呐，最后每当八九岁吧，上这个街坊家，这看，哎呦，我这老头干什么呢？就天天扑腾窝，天天那刻，天天那刻，也不知是什么，就进屋就看见老头那刻。 嗯。 完了，最后人告诉我，老头刻歌哨呢。我那会儿呢，就是从同学家也拿了俩鸽子，也会飞起来了，自个儿呢就跟老头这儿刻刻刻刻。 嗯。 哎，刻完了以后带着响了。哎呀，个料高兴料味儿，那是。 是说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那个歌哨您自己刻完都可以响是吧？ 不是可以都响的。 哦， 那里都是。那会儿得做。 听您说我觉得好像特简单，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做出十个二十个都不响。 哦。 做那么一个响了。 哦。 最后老头看我这个响了。告诉我小子来吧，我告诉你哪地方呢多出点鼓，哪地方多片下点去还响呢。就打那儿开始 哦， 哎，不街坊吗？就叫大爷，也没干嘛，也没叫我师傅，一辈子没叫我师傅，就叫大爷 啊。 天天 这就是这就是王永富先生吧？ 对，就王永富先生。 啊，说你一直说这大爷，一直说老头。 完了以后就是每天每的有功夫，刨一上学，每天就是上那儿去。 哦，好这个。 哎，最后叫我带着一个全学校的孩子，人手一把刀子，也就一天到晚瞎刻着。 啊， 老师，那会儿打人他挨揍。 啊！ 但我据说好像当时您跟您一块儿就是学着跟这个师傅学歌哨，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 啊， 那个现在怎么说，反正人也没了，他比我大有三四岁吧。 啊， 人最后血压高，死在十条桥这个过街天桥上了。完了以后没有，他是也是在我以前跟王永富这儿去学， 嗯， 学那以后呢，我呢。没去多少日子，我基本就会做活了。他去，他有二年了，什么也做不出来。 而且啊，他特好显摆，他做完了就让他大爷看。 完了以后没有 啊？ 王永富瞧他不行，就告诉他去家走吧。 看来这孩子有悟性。 哎， 对， 你去， 这孩子得灵啊。 回家去玩去吧。 啊， 就把我给留下了，就这么样。那是他最早收的那徒弟，就算 等于就没出来， 没学出来， 啊， 就给废了。 嗯， 觉得这孩子好，虽然是邻居吧，但是是个可塑之才，是吧？ 就是这样。 嗯， 但我觉得他好像还有一个说，还这后来问您的名字了，是吧？ 对 对, 对， 以前只说叫你小名， 对， 不知道你叫什么。 这里头是什么呢？这里头是这勇子歌哨，他是传外人，只传一个，他是单传。 哦 哦，有这规矩， 有这规矩。他要传家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你随便传， 哦， 儿子呀 都行， 儿子女儿都可以传。 哎，儿子女儿侄子。 哦， 外甥这都可以传，是有血缘关，有沾一点血缘关就可以随便传。那就是呢，那是你不知哪块云的有雨，你不知哪个孩子能接你这个班。 嗯， 还是挺 广撒网吧。 广撒网， 还是挺难的，不那么容易出来。 这个家传， 嗯， 外传只传一个。这勇子歌哨为什么我插队以后没有，为什么半个世纪谁找不到勇子歌哨了？我走了，没有第二个做勇子歌哨。 嗯， 哎，我上外地了， 徒弟就 北京市你就找不着勇子歌哨。这倒我老了，退了休了，我又回北京来了，这勇子歌哨才出来。 其实您名字里这个勇还真不是 对 从那儿来的，本来就有个勇。 对，我再跟你说， 嗯， 本来他这个歌哨就是勇字， 嗯， 我名字有勇字，我王大爷干我小子。大爷交定你了，这一辈子 缘分呐， 缘分， 还有这勇字。 最后告诉我呢，咱这勇字永远要流传下 哦， 不能断的。 我 说呢，咱们呢，生在龙福寺，长在林家坑， 嗯， 是朝阳门外。告诉我说呢，北京市建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是咱朝阳门。 哦， 嗯， 哎，咱们是顶着阳光。在朝门外的永远要流传 哦， 这寓意真好， 所以也是铭记着师傅这样的嘱托。 对对 对, 对， 啊， 现在我传下边也是这些事情，那会儿怎么告诉我的， 嗯， 我现在就怎么告诉他们。 嗯， 现在是 现在这个做歌哨的原材料不大好找了哈。 哎呦，太难 难了。 哦，您二位给讲讲，尤其是尚老师，尚老师是文化人啊，原来那是拿笔的，可是后来跟着这个何老师，怎么就刨出什么砖头瓦块呀、啊，又上芦苇荡里头了？ 风吹雨晒 啊！这干嘛去了？ 我说几个故事吧。 嗯。 开始啊，他那个什么呀，他我是给卷进来的。原来我写点老北京民俗啊，写点什么呢，报纸上发点文章，北京晚报什么发点文章啊，其实我挺好，挺悠闲的。结果他呢弄这个哨吧，不是又着急，还又有的时候还哭哭啼啼。为什么哭哭啼啼呢？ 哦， 他做这个哨的时候啊，多一刀啊这个哨就得废了，少一刀呢这个哨不响。有一回这个葫芦哨做好了，这个哨口这地方他看着不怎么地道， 嗯，又来一下， 又来了一下，结果一下这个口就崩了。 哦 哦， 崩 了， 那天还下着小雨儿，自己就拿着这个哨就在院里头，因为我们住在平房院嘛，在院里狂走，狂走了半宿。他就想说什么，我自己为什么多努，我非多弯这一刀，这样呢自己就有了个教训。 嗯，是为了下回不多弯这一刀。 对了， 嗯， 说说这个材料，这个材料真是以前啊，嗯，以前那材料他刚开始就是恢复这个哨的时候啊，朋友什么的呀，其实这个送他个竹板，那个送他点那个竹竿什么之类的，完了包括这些果壳类的，大家都能帮助他。但是随着这个制作技艺这个深入啊，他越做越多，他不见得做每个哨都做得那么完美，做出来就响。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到外边去买，到外边去淘换， 就淘换这竹子什么的 啊，对，淘换这竹子，这竹子呀是非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这竹子呢是用什么呢，底下这个一二三不用，上面这四五节得用， 就一节一节的竹子，然后就只能用中间的那个， 啊，中间这节， 哦， 上面这个呢它有挖槽，下边呢是个椭圆的，它不圆也没法弯哨。所以呢我们就上人竹料厂里头，这一捆竹子四五十根， 嗯， 结果这四五十根咱就挑出几根来， 哎呦， 挑出几根来呢，因为这一根竹子也就八九块钱吧，但是这一捆竹子就挑出这点来，再给人捆上，人就不要了。 等于您花这一捆的钱就 哎买这几 根， 买这几根竹子， 哦， 就为了省钱，这大热的天就得把上下都去了。 嗯， 完了以后我跟着他装车，他呢完了以后那儿， 哎呀， 他那太阳底下刺鼻子汗流的，夸夸的那儿拉， 是吧？ 拉一堆我就给他什么一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尾杆。这尾杆我还得跟他钻那个尾塘子，是吧？尾塘子那尾子里边吧， 哎呀，都 夏天全是蚊子， 嗯， 哎呦， 底下呢就是磕磕绊绊的，不是碰见蛇了，就是碰见个青蛙，突一下， 吓一跳， 这青蛙蹦了，吓得这一哇啦的叫，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 那您没想过，就我不跟我老伴干这个，我还是回去写书去吗？ 是啊，我是不想跟他干了， 后悔过多少次啊？ 后悔了，后悔了很多次，数不过来了， 哦，是 吧？但是我总之想呢， 嗯， 他现在已经快70岁了，69岁了，他非常的不容易。 嗯， 虽然从大的方面说呢，他是传承这个；从小方面说呢，咱们这手艺不能丢了。这个手艺要丢了的话，将来有一天人外国人把这个写来了，问咱们来了，说：“哎，这是你们老北京的老玩意儿、老物件，你们有吗？” 嗯。 咱们为什么要把它丢了呢？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也想，你是把我彻底的给我卷进来了， 是吧？ 我还得吭吭哧哧的给你写书。为什么吭吭哧哧的？因为历史上没记载。 嗯，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想呢，为什么说那个在这本书的前面我说呢，我说是弥补了王世襄老先生他没有写到的永字歌哨的这方面的资料。 嗯， 其实提到王世襄先生啊，我觉得这个何老师就该有话说了。 对， 当时这个听王老先生跟咱们王永富先生之间这故事太有意思了。 嗯， 您跟你说说， 您讲讲， 啊， 这老哥俩可了不得，一天到晚吧见了面了，就跟咱现在老北京这老哥们到一块儿似的，什么元素 见面就掐。 王世襄是1.8米大个子，王永富是，嗯， 王永富是1米6几，他个儿小，他个儿高，到一块儿就打，到一块儿就掐，俩人是，掐呢不是说用打架，用什么去掐，就用这个鸽哨的这个制作技艺在掐。 哦， 现在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过去呢，我时候呢，我的师傅就告诉我，工商绝制语。 嗯， 还是老中国传统的东西。 哎哎哎、完了要工商绝制语。哪个响是攻，哪个响是伤，就天天用这几个响就吵，吵完了一会儿，完了哈哈一乐，几个人坐这儿喝酒喝茶，他们喝茶过去，我还是拿那小村儿呢，好多人都不知什么叫小村儿了。 嗯， 小村村 老北京那个东西村儿、村儿， 他们那儿说，反正哪回喝酒喝茶全是王上香那儿来的。 嗯， 到一块儿了，天天的王上香管我师傅叫什么，叫败家子儿。完了呢，我师傅管王上祥老先生叫什么呢？大少爷。 啊、哦，大少爷。 大少爷和败家子儿的友谊啊。 哎，穷王。 嗯。 穷王。 哎。 啊，对，当然哈，您最早还不知道这个穷王，您的这个一块跟您的师傅很好的这个朋友就是王世祥。 就是王世祥，我不知道。嗯、后来了，我不就是一直出去几十年吗？出去将近半个世纪，这我回北京了以后，人家告诉说王世祥，我谁叫王世祥啊？最后拿相片叫我看。哟啊，这个，我说我一小就每天美在这儿。那时候王上香在哪儿呢？在小街上班，骑二八车，出了朝阳门，他就奔我师傅那儿，奔我那吴大伯那儿。一般上我吴大伯这儿多。那时候完了以后，我吴大伯再把我王大爷叫去。这完了事以后，他就是从那个什么，从那个朝阳门这儿再往东走，可能在芳草地这个东大桥这块住，到底在哪儿住我就不知道了。 嗯， 就是。 反正王世襄先生他写这《北京歌哨》是中国第一本写歌哨的这个书，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厉害。 王世襄现在写那本书是呢，是玩哨人在写哨。 嗯， 现在我老伴写这部书呢，是真正做哨人在写 哨。 为什么弥补了王世襄老先生这些里边这边好多空白的地方？ 嗯，听何老师聊天啊。我老伴儿啊，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其实那眉宇间有自豪，真的。尚老师可能感觉不到，但坐在您对面，我是能观察到的啊。其实我刚才就说了，这何老师背后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在支持着你。其实这个家庭不仅仅有尚老师，还有您的儿子何铁成先生啊。其实我们也采访到了，这位何老师，小何老师是怎么说爸爸的事业的？在放录音这段时间啊，何老师要准备一下，因为他是带哨来的，刚才就给我们演示了一下，您揉的时候半径稍微小一点，然后我们让这个尚老师现场给解说一下，好不好？ 好嘞， 嗯，好嘞，哎，咱们先听录音。 儿子是一小要给打出来。 好， 父亲的话就是执着，实际上的话，他要是不去满处去找一些材料，不去买一些做鸽哨的材料，他不执着于去养那些鸽子的话，他完全可以把他自己这个生活的环境改造的好一点。他都这个岁数了，眼睛架着鼻梁上，天还抠着抠着抠着。如果受物质上左右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刻这鸽子哨。他自己的手艺什么的话，尤其是焊工这一块，能焊点挖的铁板不漏，他也算属于高级技师。但是他没有追求物质上的，他没有受外界的影响。从我可能3、4岁能记事开始的话，他就刻这个。现在的话都已经是，不说两鬓斑白嘛，连头在眉毛已经全白，我的头发都已经白了，他还在刻这个。所以说从他身上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执着，而且他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你让他去刻那堆竹板，那都是手工刀，那弯掉一块肉太正常了，那直接刻劈了的，当时就流血，流血的话歇两天完了换个手指头继续。所以说我的父亲的话，我就感觉他的话发自内心的爱，不受诱惑的执着，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执着，老手工艺者，老匠人。 等会儿啊， 嗯， 尚老师先等会儿。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可以听到啊，通过我们话筒的收音，我们现在何老师其实把这哨已经揉起来在响了。哎，何老师，尚老师现在可以给解释一下，现在这个何老师手里这哨是怎么讲 啊？他现在手里摇的这个是九星，这个材料呢，主体是葫芦， 其他的小响呢都是竹子，这个盖儿呢，这个小响的盖儿呢也是竹子做的。 嗯， 它这个是属于呢那个星眼类，星眼类呢，星眼类有它这是九星，还有十一眼，还有十三眼，一直他们永字这个门呢就到十五眼就不再做了。实际上呢这个星眼类吧还一直到三十六眼，那些呢就不是大众化的带的歌哨了、 嗯、 那就是观赏类的了。 太大了、哦、我见过那个三十几眼太大了，太大了。 对， 我再补充一下，它那个主体呢是亚亚葫芦的上半截， 哦， 下半截呢就是做葫芦类的歌哨了。 没听懂。 没听懂。现在这个亚亚葫芦啊，亚腰葫芦是两截、 啊、对， 上面有一个小圆、 嗯、 下边有个大圆， 对， 这个小圆呢是他们做星眼类， 哦， 大圆呢他们就做那个葫芦类， 哦， 因为呢、嗯、就是说在老辈儿的时候啊，找这些材料呢非常不容易，他们呢就把这些能利用起来的纯天然的这些材料呢，他们会用到恰到好处。 哦，行，那个何老师可以停了。何老师一直给我们背景音乐啊， 伴奏 啊，一直给我们伴奏。其实我这心一直都滴溜着，因为我就怕您这那，比如说电视啊、摄像机啊，哪一个脆了我都赔不起啊。但是这种声音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听见群鸽在天空中盘旋的那个哨音，但是你可能没有听过一个鸽子那个哨的声音啊。而且刚才尚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是鸽子真正在天空盘旋飞翔的时候，它的声音有起伏有变化，会更加的好听。嗯， 其实说到你刚才说那个歌哨在天空上盘旋， 嗯， 何老师有特别好的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 我让何老师说吧。这个梦想我觉得是特别伟大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一是伟大，一是干嘛？ 嗯，您离近一点。 胆子比天大，要把天捅一窟了。 您要干嘛？我真想问，您想上天啊？ 今年18年嘛， 嗯， 19年是咱国家70年大庆。 嗯 嗯。 我要亲力亲为做700把哨子 哦， 无偿的提供给国家。 嗯， 而且他那个还是明年是70周岁， 真好。 跟这个共和国是同龄人， 我的同龄人， 对， 49年， 嗯， 哎，我是同龄人。 哎呀， 然后呢，把这个鸽哨、鸽子代表着和平。 嗯， 你看鸽子。你像那个世界和平那个标，那个会标不都是一鸽子叼一橄榄枝吗？ 嗯， 哎， 真好。 鸽子属于和平的。 嗯， 完了以后呢，它这个鸽哨发出来的声音呢是，这是 和平之声。 嗯， 你说吧， 和 谐 之 声， 北京的声音， 吉祥之声， 嗯， 平安之声。 要不说您这理论高度就得是尚老师往上提啊。 完了以后把这鸽子哨，700把哨子在天安门要响起来。 嗯。 那是世界都在看呢。 对，听到 这 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是对世界宣布，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 真棒啊！我们希望啊， 真希望您。 我们真是代表打开文化之门的所有听众啊，祝愿您的这个梦想能够变成现实啊！祝愿即将就快70岁的这个何永江先生。能够完成这个梦想啊！节目开始的时候留了一道题，这道题大家答的吧，没有上一道题好。就说老北京这个给鸽子戴鸽哨的讲究，是戴在公鸽子身上，还是戴在母鸽子身上，还是公鸽子母鸽子都可以戴呢？好多朋友说，一般是戴在雄鸽的尾部，但是大多数都说公鸽母鸽可以戴。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咱们下面请何老师给正确答案啊，揭晓一下。 一般戴这个鸽子哨吧，全是戴在公鸽子。 你往近一点 啊，都戴在公鸽子上头。 嗯， 这母鸽子呢，到繁殖时候，它这要下蛋，是养鸽子全知道，它要头下蛋这一两天，它这正好在哨这个尾部这块，它就鼓起一个包来。 哦， 你要戴哨以后，一是这个哨。中间这四根尾巴往后拽着它的时候，把它这个蛋包要拽的它不喜欢下蛋了。 嗯， 为什么现在好多鸽子我这鸽子不下蛋了？